己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机，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过时间的奇迹，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 北京时间一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侯氏相声世家里侯耀文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啊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讲述青年人恋爱问题的新时期的歌友作品啊，有很多对歌曲的仿学，我们来欣赏这段楼上楼下。 又跟大家见面了，哎，这次见面很光彩 耀眼， 用咱们普通话说有点光彩照人了、这个刚才两位主持人已经说了，这个节目呢要在5月23号晚上播出、主要是反映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呀、和文艺工作者那种关系，主席非常平易近人的一种关系啊，既给了大家一种这个指示工作的方向，又体现了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身份啊，大家在一起共同研究艺术的发展。这个节目5月23号就要播了，希望大家能看一看，给我提出一些意见。因为 您不单光说相声，还从事一些影视工作。 没有，这都是临时把我找去的。 哦， 我记得我上次来福建那是几年前的事儿。 对， 然后从福建回到北京以后 啊， 就彻底转行了。 哦，您从事什么工作了？ 就开始从事教学工作了。 哦，教学工作。 哎，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舞台演出了。 哦， 现在呢我被调到这个北京的中央院那儿啊，现在呢任教，当教授了。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就没在登台演出。 您等一下教授。 嗯， 刚才您讲了任教、我们听清楚了。 对， 就是刚才您说在北京什么单位，我们没有听明白。 哦，我现在呢在北京中央的音乐厅那儿啊，现在当教授呢啊，所以呢学生很多很忙，就没有时间呢再演出了。 怎么一到这具体单位是含糊其辞，你能不能再慢一点？ 干嘛呀？ 没有听清楚。 人家都听明白了。 谁明白了？都没有听。 没有啊？ 没有。你再讲一遍。 我现在 啊 在北京 哎 中央 哎，就这儿慢点开始慢。 你找我们单位干什么呀？ 不是，我就说想听听您哪单位工作。这 在北京 啊 中央音乐学院，现在在那儿负责给大家上课。 哦，音乐学院、 对，这个学生很多，全校的课每天都要由我来负责上。 您不要讲了，您不要讲了。 所以呢，这样一来， 教授，您不要讲了。你这个习惯动作都带出来了，知道您从事什么工作了？ 什么工作？ 音乐学院，您教指挥。来上课，全校都。 没有，你误会了 啊！ 这个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系主任黄飞利先生，他负责一个系的这个指挥，教授指挥。 哦， 我是负责全校上课，所以就累极了。这个全校的课呀，都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全校排练这个大合唱，您那翻总谱， 都是。我这么大学问，我给人翻谱去啊？我负责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 不明白， 上课干嘛有这种手势啊？就是我一摇铃啊，他们就上课， 那、啊， 所以累着呢，你知道吧？学校也大。 工友这位，说了半天什么教授啊？ 不是，你对工友什么态度？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还是的吗？ 您这说法我有看法。 怎么了？ 上课的上课，我摇铃，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啊。 我刚进学校的时候，我是工友。啊，我摇过铃。 哦哦哦。 后来呢，在学校待的时间长了。 嗯嗯。 学校的学生是越来越多了。 多。 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了。 哦。 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 是。 提拔几个教授吧。 哎。 哎，就把我一个。 哦，摇铃的。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哦，供水的。 还有一个木匠。 呵， 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哦， 所以我现在呢就站在讲台上，我就不下去。 您等会儿，不，侯教授，我那二位不管啊，就你凭什么摇铃能当教授？ 这个您不懂 啊， 您不懂，不了解我的历史 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回事。 因为在我小时候，我住的那个地方啊，我那个学习的环境特别好。 哦， 我们那个地方方圆十里地之内。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哦， 我从小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熏出来的， 哦， 你知道了吧？ 熏出来的。 所以呢，哎，我这个音乐基础， 什么叫熏出来的？ 嗯， 你还那一字 掏，我从那儿就掏出来了。 哎， 嗨，完了 麻雀呀，连起来说熏掏， 我在那儿熏完就掏出来了。 嗨。 所以呢，我这个音乐基础就特别好， 哦， 学校呢就让我现在开始教授大家这个。教授这个唱歌， 哦， 我们家那个地方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打早晨起来睁眼就得唱， 哟， 上班也唱， 啊， 上商店买东西也唱，互相问候都是用唱来表达的。 哦，不明白啊， 嗯， 这个早上一见面， 嗯， 那唱什么呀？ 就是跟咱们平常人互相问候一样啊， 打招呼 啊， 嗯，那怎么唱啊？ 早晨一见面 啊， 这样啊， 您 啊，老张你早啊。小王你好啊， 这什么话？ 你吃早点了吗？没吃呢。你真没吃吗？ 我真没吃呢。 拜拜。 不请客呀？ 没钱。 那问这么清楚？ 就为练练声，待会儿上班的时候好用。 哦，喊喊嗓子。 就连我们那一片，你搞对象、谈恋爱，你都得会唱歌。 哦， 要不然你连女朋友都找不到。 搞对象、谈恋爱也得唱歌。 哎，只有这样才能够谈成。 哦， 我们家楼上人家有一家就是唱成的。 真有这种事情？ 真有，真有。 哦，你得把这事给我们大伙讲讲。 可以。 嗯嗯。 就在我们家的四楼啊，住着一个姑娘。 哦。 那年是29岁， 嗯， 没结婚， 大姑娘。 一楼住着一个小伙子， 嗯， 31岁了，还没成家呢。 哦，两个大龄青年。 这个年轻人到这个年纪他不成家呀， 嗯嗯， 哎呀，他这个心里头啊， 嗯， 他就这个，哎呦呵，这怎么的这是？好家伙， 嗯， 难受啊， 嗯，心里着急可以理解。 不是用现在话说，就是这个心里他不平衡了。 对。 所以这个心里很烦闷 啊。 有一天，这个姑娘下班就回家了。 哦， 回到家以后，开个门进屋一看， 嗯嗯， 屋里头一个活的都没有， 就她一个人， 想跟人说句话都没有一个对象， 不能够交流啊。 哎呦，心里这个烦呢。 嗯， 不知不觉的把自己这点心事就给唱出来了。 她是怎么唱的？ 我给你学一学啊。 您学学。 姑娘这样唱， 这姑娘。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这是便衣警察。 姑娘今年29， 改词儿了。 孤身一人多么忧愁， 嗯， 没有对象男朋友，不挑你的模样，不 挑你的个头，只要你对我好，永远不分手。 这歌声凄凄惨惨呐、 哎呦，惨不忍睹哦，这种东西 就是， 也不知道怎么这个歌它顺着窗户它就飘出去了， 哦，传出去了， 从这个四楼啊呼呼悠悠飘到三楼， 哦， 从三楼呼呼悠悠飘到二楼， 嗯， 从二楼呼呼悠悠的啪叽就掉到一楼了。 这歌带着降落伞呢， 正好赶上一楼这个小伙子也刚下班， 哦， 哎呦，这个小伙子31岁， 是 身体好，血气方刚，哎呦，在家这就烦。 哦， 这个小伙子一烦跟姑娘不一样， 他怎么个表现呢？ 他在家折腾， 折腾， 在家就烦呐、啊。 嗯， 就在屋子里，他来回就这么走， 哦，走来走去， 哎，走来走去， 嗯， 走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什么样子？ 下午4点多钟，动物园里边那个狼，你见过吗？就急的那样， 哦， 急的撞笼子。 侯先生， 嗯， 跟您说， 啊。 4点半那狼啊， 啊， 我跟各位啊， 啊， 我们都没见过， 哦， 没见过， 没见过就算了， 哎，别算了，嗯、那意思您给大伙儿，您给表演表演4点半那狼，您，哎，哎，您给表演表演。 我不是说这个小伙子是狼啊， 啊， 就是说着急的那个心情啊， 哦、 太像了， 是 跟屋里来回走， 哦、 走这么 什么样？ 着急来了， 哎呀，急得很。 嗯，忽然间就听到这个歌声了。 哦， 小伙子精神为之一振。 嗯， 哎，这楼上住着一姑娘啊。 对呀、啊， 29了还没结婚呢， 没对象。 我在这儿住了好几年了，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 你没注意呀、啊？ 这要是早知道的话，您 啊， 是不是？您说 怎么着？ 就这都抱上了，这都 这。对行了，没这么快。 不行，我得跟他联系。 怎么联系啊？ 说着话，小伙子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哦，哎，咳嗽一下干什么呀？ 告诉姑娘，他可要唱了。 哦，这是个暗号。 哎，对， 小伙子怎么唱的？ 楼上有个姑娘， 嗯， 至今你没有对。 是 你不知道、 嗯、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楼下的小伙儿， 嗯， 我处境也不好。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给我做棉袄，下雨了，天热了，天热没人给我买草帽，买草帽，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楼上的姑娘愿不愿意跟我好。 你看这小伙子真有点意思， 这首歌蹭就跑到4楼去了， 真够快的。 他急呀。 是 姑娘一听这歌当时就生气了。 怎么生气了？ 哟，谁这么缺德？这是 怎么骂上了？ 干嘛呀？ 怎么了？ 说我们心里头不好受，唱两句 啊， 拿我们开心呢？ 没有啊。 真想谈假想谈呢？ 真想谈。 真想谈呢？ 啊， 行啊，听听我们条件吧。 姑娘还有条件？ 那当然了。 哦， 说着话姑娘把窗户也给打开了。 是、哎、这就对上暗号了。 低下头，伸出手，提出我的要求，你要同意咱就谈，不成你就走。 什么条件？ 组合家具、钢丝床、彩电、汽车、大冰箱。结婚以后自己过，不要你的爹和娘啊！ 哎呀，姑娘这个条件也太苛刻了。 这首歌就像一块大石头从四楼就扔下来， 哦， 差点把小伙子砸一屁股墩儿。 就是， 哎呦我天， 哎呦妈呀，站住了吧？ 哎呀，哎呦我天哪，他怎么要这么些东西啊？ 是 啊，他这不是要谈恋爱啊？ 那么他这是 要绑票啊？这是啊， 我看也像。 我哪有这么些钱呢？ 没有， 不行，我跟他说吧，我娶不起他。 赶快，暗号照旧。 楼上姑娘听我说，你的条件实在多，我没有彩电，也没有冰箱，只有我的娘跟着我。 太麻烦了。 不管在过去多少岁月，我娘还得跟我过。假如我不要娘，光要老婆，还算什么好小伙啊？楼上姑娘听我说，你这条件太缺德，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你这对象找不着。 好，小伙子有志气啊。 还有志气呢。 嗯， 姑娘一听这歌当时就着急了。 着什么急啊？ 哎呦，坏了。 怎么了？ 我还以为他要拿我开心呢。 没有， 原来他真想跟我谈呢。 真心的。 这小伙子多好啊。 就是， 多知道孝顺父母啊， 尊重老年人。 这么好的小伙子，我能让他跑了吗？ 嗯， 哼，看你哪儿跑 哟。 哎呀呀， 暗号都变味儿了。阿哥阿哥别烦恼，阿妹跟你开玩笑，各样的条件我都不要，要只要阿哥对我好。 这就对了。 阿哥阿哥听着没听着，能不能你上楼来 干嘛呀？ 咱俩聊一聊。 看来这件事情是大有希望了， 眼看就要成了。 对呀， 这首歌从四楼忽忽悠悠飘到三楼， 哦， 从三楼忽忽悠悠飘到二楼， 是 从二楼刚要往一楼飘，坏了， 怎么了？ 在二楼让一老大娘给截住了。 大娘听见了，那是 这个老大娘今年70多岁， 呵， 守寡就守了60多年了。 哎呀， 哎呦，这老大娘，我听着他们楼上楼下就这么唱。 哎， 这老大娘这怎么 不成不成？ 没完没。 哎呦，怎么了？你。说错了您。 没错， 大娘今年 70多， 守寡多少年？ 守寡守了60多年了。 您听这像话吗？ 哎呦，这老太太，哎呦， 不行不行不行， 啊，怎么了？ 不对了。 怎么不对啊？ 这六十多 啊，60多就守得好。 我没问这个 啊， 这岁数对不上啊。 怎么不对不上？ 70多岁。 这个老大娘今年79，守了61年寡了。你算算， 18，差不多。 那会儿早婚呢， 对， 16岁就结了婚了。 是， 没有2年，丈夫一死，老大娘就剩自己一个人了， 孤身了。 这个老大娘听了他们楼上楼下这么唱啊， 嗯， 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是啊， 心里就琢磨呀。 她想什么呀？ 干什么呢？啊， 这不是唱呢吗？ 没完没了了。 搞对象谈恋爱呢。 啊， 搞对象呢， 暗示也能搞对象了。好， 嗯， 好， 嗯， 这样 是能唱成喽啊，嗯，也是好事儿。 哎，是件好事儿。 如今这年轻人呐， 嗯， 赶上好时候了。 对 啊， 嗯， 自由恋爱了，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 那么您那会儿， 父母包办了。 哦， 我都进了洞房了。 嗯， 还没看见爷们儿什么模样了。 真是这样， 如今好了， 哎， 国家开放了， 对， 他们这就算呐 啊， 搞活了， 这挨得上吗？ 唉，后悔呀、啊！ 后悔什么呀？ 怎么生早了。 大娘，这没有办法。 有办法 啊， 就他们这通俗的我也会。 大娘也会唱？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们那一片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哦，对，都能唱。 哎，说着话老大娘把这窗户就给打开了。 哦，他这暗号双料的。 姑娘你唱个没够，小伙子一个劲儿的吼啊，楼上楼下唱歌就搞了对象，从来都没见过。 是， 告诉你我听了很久了，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吧，请你们二位就帮助我呀。 干嘛呀？ 找一个好老头 呀。 欣赏了黄晓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这段楼上楼下，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